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歌呢，是歌手严艺丹为电视剧《步步惊心》而创作并演唱的一首《三寸天堂》。这首歌曲一出呢，有的网友就指出，觉得这首歌的曲调和《梦的点滴》以及孙燕姿的那首《眼泪成诗》非常相似。而严艺丹呢，也对这种看法或者说这种质疑给出了答复，他认为这只是一种经典的音程，并不属于抄袭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一首由方文山作词，周杰伦来作曲并演唱的《发如雪》。凭借着这首歌呢，让方文山在2006年获得了第六届百事音乐风云榜专题港台地区的最佳作词奖，也是一首有着古典风格的作品。不仅是他的歌词，而且在他的配器上，比如说应用了古筝的伴奏，也给这首歌带来了很多的东方元素。 等待苍老了谁？红尘醉。

不奢望，我不要你的承诺，不要你的永远，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点，就算虚荣也好，贪心也好，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。原来你是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张惠妹1996年的作品《原来你什么都不要》，可以说是 KTV 点唱的一首金曲。其实我非常想介绍一下这首歌所在的这张叫做《姐妹》的专辑。这张专辑呢是张雨生亲自来担当了制作人，为张惠妹量身打造的。当然销量呢也是非常惊人，发行了一个星期之后就疯狂卖出了30万张，全台湾的销售量突破了100万。打破了有着歌神称号的张学友在1993年所创下的记录。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我们会听到那英2001年发行的《我不是天使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《一笑而过》，为我们塑造的呢，也是一个在感情里为情所伤的这样的一个女性形象。 藏在月光背后，有谁在意我们的生活？坐在安静角落，该为这一刻找个解脱。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，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，静静地想一想，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？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。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刻骨铭心，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。不要你眼里伪装的内疚，该是自己幸福的时候，静静地想一想，谁会追求刻意的温柔？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。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只怪自己爱你所有的错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。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刻骨铭心，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。心碎千百遍，人心也无法承担，想安慰自己，没有语言。你伤害了我，还一笑而过。 还一笑而过，你爱的贪婪，我爱的懦弱，眼泪流过，回忆是多余的，刻骨铭心，就这样的被你一笑而过。刻骨铭心 朋友，这里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看看时间呢，我们今天节目还会为大家最后送上一首歌，我们来听一首甜蜜一点的情歌吧。这首歌呢，来自于林俊杰，是他吃早餐的时候突发的灵感创作的一首歌，叫做《豆浆油条》。林俊杰说，他非常喜欢在早餐的时候吃油条喝豆浆，缺了哪一样都感觉不对劲儿。于是呢，他就想到了可以用豆浆和油条来代表互相离不开的一对情侣，于是就创作了这样的一首歌。节目最后就把这首非常甜蜜的歌曲送给大家，也祝您今晚有个好心情。 要我也，你说我就像油条，简单却很美好。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，要一起吃下去，味道才会是最好。你需要我的傻笑，我需要你的拥抱，爱情就是要这样，它才不会单调。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，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。豆浆离不开油条，让我爱你爱到老，爱情就是要这样，它才幸福美好。我知道都知道，你知道你都知道，好不好别偷笑笑，让我知道。 北京时间